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新闻专稿，分别是保护一方平安的大兴警察范凯，以及获得全国志愿表彰的大兴义工妈妈团队。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的《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今天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是我区警界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参加工作以来曾经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个人嘉奖四次，先后破获西红门未成年少年结伙抢劫案、911御花园系列入室盗窃案、1127西红门撬砸机动车系列案等等，为维护我区路面的整体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就是现任大兴公安分局巡警支队三中队的副中队长范凯。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自己巡逻打线的办案经历和个人感悟。2003年，刚从北京警察学院毕业的范凯还不到20岁，毕业后就进入了公安队伍。他先后干过特警、内勤、治安、社区等等多个基层一线的工作岗位，现任巡警支队三中队副中队长。那现在您所在的是巡警支队三中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中队负责哪些主要的工作。 三中队那主要的这个职能就是街面的巡逻打线，是针对街面前三件，例如街面的盗抢骗这几类老百姓比较这个关注的案件进行打击，一般是采取这制服啊、警车呀、或者是这种便衣啊、便车的蹲守两种方式去结合。好多案件，好比说这个入室盗窃的案子，它一般都发生在晚上，想抓到贼你就得跟贼同步。俗话说那说这猫鼠同步嘛，所以说一般我们晚上出去比较多。 那我了解到啊，您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那当时自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所学校？自己从小是有这种警察的情节吗？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警察，当时小的时候那上小学嘛，下学之后就在路边上看警察交警拦车，特别羡慕警察。那时候还穿绿制服呢。后来初中嘛，当时就填报志愿，就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分挺高，考上考的也，后来就直接被警校就录取了，初中毕业就去警校了。我们这一批全北京市招了60人，全是男生，不要女生，跟我们这个区宣武区就记得是报考了100多人，就我一人录取了，真不夸张。 您是从2003年参加工作，那到现在哈，已经是在公安基层工作了有12年了。您现在还有印象吗？就是自己到底办过多少案件？ 其实我说实话，真没有统计过。就是到这个打击队之后的一个抓人的数，从2011年的一年抓了170多人，2012年是190多人，2013年是200人，2014年去年达到一个顶峰是220人，今年就是前半年吧是130人。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数，主要这些人数都是侵财类的案件，按公安局的话讲就是比较高精尖的案子啊，盗抢骗这类案件。 这种案件您刚才说了一般都是在晚上是吧，这是一个高发， 巡警嘛，他都是我感觉都是遭遇战，你在盘查的时候，在发人的时候，全是这种跟嫌疑人的就是直接面对面的冲突，直接的去抓捕，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心理准备，所以说现在已经习惯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们这队的所有的战友。 那就是在您办的过程中有没有遭遇过什么意外的危险呢？ 危险这几年吧，就是这个911的这一案子，就是两个咱们辅警受伤了，当时真的是挺着急的。2014年8月中下旬吧，咱就是大兴西红门和清源两个辖区内的这小区频繁发生这个入室盗，他全是后半夜等这个事主睡着之后，用这个技术开锁的方式把房子门撬开，然后进屋盗窃。当时那半个多月发案挺多的，我们就针对这个事儿特殊的就是进行这个研判，他就是针对老旧小区夜间保安值守比较少的力量，这种小区还有一个比较黑路灯少没有监控的小区，在这小区里边开展这个入室盗窃这种犯罪行为。 炎热的八月里，经过连续半个月的蹲守，范凯和队员们终于发现了两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在9月11号的凌晨，就说2点吧，发现两个人从小黑道出来了，一人背一大书包。这时我们车组就感觉挺可疑的，因为这个点儿年轻人出来，他又背着大包，这很反常了已经。这俩人一看是警察，因为我们开的电车啊，离他已经很近了。然后我们一下车，用穿制服，一看深圳服，立马俩人就把包扔全跑了就。当时我们两个队员就追上去了，追上之后追出挺远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嫌疑人从后腰里边抄出一把这个水果刀来，就给咱们的一个辅警腿给砍伤了。另一个嫌疑人他是随手吧抄起一个铁棍子来，也是拼命反抗，给咱们一个队员也脸部给打伤了。经过咱努力吧，这俩人也都抓获了。当时在这两个人的这个一搜身吧，就是这个扔在包里边有大量的这个现金，还有名表啊、手机、笔记本电脑、首饰。金额大概其实我记得应该是10多万吧，算了手机啊、首饰、电脑还有手表，10多万的案值。咱初步通过经验一看，他有这个逃跑行为，又有这么多的这个现场赃物，基本可以判断到是这个入室盗。 后来经过核实，两名嫌疑人当夜在御花园小区实施了多起入室盗。9月11号早晨，当被盗事主们刚起床报案时，就得到了嫌疑人被抓获的消息。 后来我就拿起一个手机，给开个机之后，里边找了一个电话，他存的是一个家的名字嘛，打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家里接电话，我说您是哪儿？他说是御花园的，御花园里的。我说你家是不是丢东西了？我说您看看吧，我这手机反正在我们这儿呢。后来事主家一看，哟，还真是丢东西了，一会儿开车就过来了。当时就在这个两个书包里边认出什么？认出两个手表，一个手机，还一电脑。这是御花园小区，就是刚刚被盗的。经过核实吧，就是这两个嫌疑人这一宿就在一个小区里边，这两栋楼里边开锁开了7户。 作案实施这种手段， 他们一般选择就是1点以后，4点以前，因为夏天嘛，你1点多钟人开始他睡熟，你4点以后天就亮了，作案的点就是1点到4点之间。但是这案子打完之后，在这两个辖区内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立马就大幅下降，基本上就可以说没有了。这是当时案子比较大，再一个影响比较大，再一个我们的这个参战人员也受伤了，也是这些年唯一一回受伤的事儿，所以这个案子对我真是印象挺深刻的。 哦，那后来就是被盗的事主还是专程过来送锦旗了是吗？ 我打电话，这事主姓白，我现在记得特别深刻啊，他叫白大爷嘛，他当时是特别感动啊，说这个家里玩过那么大损失，说想表示一下感谢。后来我没婉拒了，因为我们该干的这点活是给老百姓抓点贼破点案。但是后来这姓白的事主真挺感动的啊，送面锦旗送到分局去了，当时分局领导接见的。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大兴公安分局巡警支队3中队副中队长范凯的采访报道。他参加工作以来，曾经荣立个人3等功1次，个人嘉奖4次，先后破获西红门未成年少年结伙抢劫案、911御花园系列入室盗窃案、1127西红门砸撬机动车系列案等等，为维护我区路面的整体秩序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刚才的采访中，范凯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911御花园系列入室盗窃案件的破获过程。从2014年至今，范凯警队的战果不但在巡警支队名列前茅，在分局各部门也处于前列，成了街头打线破案的中坚力量。大兴公安分局做出向范凯同志学习的决定，命名巡警支队3中队为范凯警队，他也被分局授予南城卫士的荣誉称号。那听说您所在的中队也是巡警支队中表现最突出的，抓人最多的， 那您的这个团队有什么成功经验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队所有的战友在这个团队里边，都是心软一处使。上班之后，第一件事看看警情啊，哪高发呀，或者说是一些研究一些案子，即使说一些平时私下微信聊天，都是在对比各组抓人情况，谈论工作。再一个就是比较勤奋吧，我觉得巡逻出去，你巡逻一分钟，你踏实工作60秒，你成功几率就比别人大，得多付出。别人蹲守2小时，我蹲守3小时；别人蹲守一上午，我蹲守一天，我肯定就是发现劫的几率就比别人大得多。 那在具体的巡逻中，您有没有自己比较有特色的工作方法呢？ 工作方法我们总结了一个五勤工作法，还有6查3不查，主要就是针对一些街面巡逻发现嫌疑人的特点总结工作法，然后也便于大家去掌握一些小的窍门吧，少走弯路，多发现问题。好比说出去巡逻，什么人是你盘查重点，什么部位是你要重点检查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个人案件，比如说他的一些发案的规律啊，还有一些发案特点进行一些总结。假如好比是盗窃的案件，他用一些什么作案工具，他一般什么时候出来作案，他一般选择什么路径去走，是3五成群啊，还是独立作案啊，他都有一些规律可循。然后我们把这些土办法就总结出来，定期的去大家交流。 刚才您提到了哈，就是大家在业余的时间也会一起去研究案子，分享警情。那您怎么做到就是让大家这么团结，有这么大的工作激情呢？ 我们这个团队还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吧，谁又得了病啊，大家都去慰问一下，谁过生日之后值班留下来，给这个战友送大蛋糕，这是我们队的一个传统。在单位里边，我们打打篮球啊，打打羽毛球、乒乓球、跑跑步啊，其实很生活的。有人说我就是工作狂，但是后来慢慢大家也都习惯了。你好比重点案子，夜里边什么案子了，有特殊的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到现场，开着自己车就去了，我手机2小时开机。大家现在都是这种状况，你身边是一个什么人，你会被别人感染，我觉得是这样。大家都在比学赶超，一些特殊的案子你民警或者处理不了，或者是比较敏感的事儿，或者需要再抓捕的事儿，大家伙都会齐心来去把这事儿干好。 您不仅管理着三中队这样的一个大队伍，同时也是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那您平时跟孩子交流的多吗？ 交流的也比较少啊，平时这照顾孩子还主要是我爱人，一周能待个2-3个晚上吧，基本上有时候周末值班的话，周末休息不了。 那你们平时怎么去交流？去 一般平时我上班的时候，闲下来的时候就是通过视频聊天。他一般就是对着手机屏幕交流嘛，摸摸你的脸，他就拿手机摸屏幕啊。他有时候现在是这么跟我聊天。 那会不会觉得就是在他内心可能更渴望面对面的交流呢？ 这是肯定的，因为孩子们都渴望跟父母多玩一会儿。他也直接说啊，就是想，到时候回来做点饭吃，他挺爱吃我做的饭的。现在我老看一句话说，爸爸妈妈你再不照顾我，我就长大了。我现在老看这个，我现在也想啊，其实是孩子真是一天一样。有时候我几天不回家一看，哎呦，明显感觉孩子胖了，或者是明显感觉孩子长高了，就是这种感觉。 那对于未来自己有什么愿望吗？ 现在就是想好好的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出去转转，这是自己的心里想法。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呗，他老想着带他去游乐园，平时时间也少，带他去过一回，孩子就记住了，就是石景山游乐园，那里边小时候的比较多嘛，住了一直也没去。然后希望我们团队这些成员吧，老大哥呀、小兄弟呀，都共同平平安安的，别受伤，多抓人，多破案，多为百姓解忧。下班啊，多回家，多陪家人，家庭和睦。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采写的新闻专稿，荣获全国志愿服务表彰的大兴区义工妈妈团队。 大骨头是什么呢？你猜到了吗？